日子过得就像时候未平静的喘息，想念是身体的，沉默是呼吸的，对抗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不管里你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，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，

想着那一